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四十九集，赠剑。 这是单位用车吗？ 不是，是我自己的。 冬至暗自咋舌，他看何玉天天喊穷，小气罢了，难免形成特管局人人都很穷的印象。谁知道何玉的顶头上司居然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土豪。龙神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。 何玉想买也买得起，只是他成天乱花钱，存不住。 冬至想起何玉天天泡在游戏上买道具买套餐，还缠着自己买游戏礼包的情形，心有戚戚然的点头赞同。 话说回来了，这么一个有钱清纯不做作、高冷美貌又能干的男人，成天忙着工作，不说结婚生孩子，连可疑女朋友都貌似没有，这科学吗？必须不科学啊。 冬至好奇心快要溢出来了，忍了又忍，还是没忍住。 您成天这么忙，不就没有时间陪女朋友了吗？ 我没有女朋友。 啊，不会吧，您这么帅都找不到女朋友呀？ 龙深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。 你很想谈恋爱，总局跟你年龄相仿的不多，华东分局比较多，以后有机会再让何玉给你介绍。 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就随便问问，我没有想谈恋爱的意思。现阶段我打算先努力考入特管局，再向你们学习，以单位为家，为斩妖除魔、建设和谐社会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 这话连草稿都不打，一口气说完之后，他有点讪讪，心想自己可能是最近公考资料看多了。不过更神奇的是，龙副局长非但没有觉得他是在唱高调，居然还点点头赞同道： 除魔工作任重道远，你既然有这份机缘，就算将来不进特管局，也要坚持修炼，别轻易松懈。 嗯，好的。 冬至觉得自己完全是给自己挖了个坑，但龙神一本正经说教的样子又意外的感到有点萌。车子开进一条街道，两旁大多是卖文房四宝、古玩字画的，这个时候大部分已经关门了，个别还开着，分外冷清。也许白天这里很热闹，但入夜之后就只有稀稀落落的行人。龙神将车辆停靠在路边，带着他进了一间店铺，里头灯光昏暗，一个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闸。 哎，已经休息了，明儿请早。 对方回头道，话说一半将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推。 龙局啊，您怎么来了？ 我来拿回一把剑，副清主那把。 不寄卖了？ 不了。 店主看了他身后的冬至一眼，点点头，也没多问。 那您等会儿啊，我去拿。 冬至的目光转了一圈，发现这里头跟其他店铺没有太大区别，都放了一圈的古董字画，琳琅满目。不过他也鉴定不出真伪，就看个热闹。店主很快捧着一个剑匣出来。 有人来问过价，不过都开不出您要的，我也没卖，一直压着。 多谢了。 哎，这些年您帮衬了我不少，咱们就不说谢了，不然都没完了。 店主将匣子放在柜台上，开锁，啪嗒一声，匣子弹开。冬至好奇上前，只见里边装着一把剑，比起龙身在办公室挂的那两把，既无宝石镶嵌，也没有特殊纹饰，显得平平无奇。龙身将剑拿出来。 匣子就不用了，下回再找你喝茶。 您可别老说这句话，都三回了，没一回真来店里喝茶的，每回都是匆匆来了又匆匆又走的。 今天太晚了，我就是想留下，你也没空招呼，下回吧。 龙深跟店主说话的语调很放松，与跟何玉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又不太一样，冬至猜测他们可能认识很久了。离开古玩店， 龙身驱车带着冬至回到特管局。 去我办公室还是去何玉的宿舍？ 两个地方都在同一栋楼，但在不同楼层。何玉的宿舍目前是冬至在住，所以龙身有此一问。冬至听出对方这是有正事儿要说。 办公室吧。 龙局的办公室一如既往简洁明了，除了墙上那两把剑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。冬至不知道在哪里看过一个说法，说是从办公室的摆设细节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爱好、性格甚至是弱点。如果这个说法准确的话，那龙身的性格无疑跟这间办公室一样，顶多有个藏剑的癖好，除此之外简洁明了。冬至正襟危坐，等着领导发话，脑海里却在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 给你。 龙身将刚刚从古玩店里带回来的长剑放在桌上，推到冬至面前。冬至一怔，忍不住去摸长剑，入手冰凉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把剑还不重，有点像现在的超轻合金，但从材质上看又不像。 龙局，我不会练剑，这剑给我是糟蹋了。 这把剑叫青主剑，主人是明末清初的富山，人称富青主。这算不上他最好的配件，但是可以帮你练习五雷正法。 用剑来练习五雷符？ 合造山不是修剑的门派，他们讲究的是符念合一。但你不在合造山长大，仅仅学了几招根基太浅，一时侥幸也很难比得上从小练习的人。如果以剑引雷，会事半功倍。 冬至恍然，他刚学雷法的那天晚上的确引出了天雷，可纪明师父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因为帮忙料理后事，他没赶着走。冬至偶尔也会练习雷法，可再没有一次像那天晚上一样能有雷动风云的声势，顶多就是天空变色，乌云聚拢而已。现在听见龙身的话，他就有点明白了。 您的意思是我根基太差，想要事半功倍最好是有外力帮忙，这把剑就相当于一个媒介，可以让符文更快地引动天地力量。 龙身赞许颔首。冬至虽然是半路出家，之前毫无基础，但他胜在悟性好，天赋高，一点就通。 可是这剑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 想明白了练符的诀窍，冬至有点不安。 练雷符需要用200年以上的剑，这是这把剑唯一的价值，它本身不算贵重，拿着吧，如果考不上，到时候我再收回就是了。 扎心了，老铁。 冬至只好连忙道谢，默默收下。但他由此也体会到了何玉说龙身外冷内热究竟是什么意思。虽然平时不苟言笑，续人还很严厉毒舌，但其实不是不会关心人，不仅赏罚分明，还愿意点拨指正，哪怕冬至知道这很可能是自己在阳城表现不错换来的待遇，但内心仍旧禁不住乐起来。至于礼物还可能会被回收这种事儿，冬至选择暂时性遗忘它。难得机会，冬至又趁机问了几个专业性的问题，龙身都一一回答，虽然言简意赅，但并不难懂，甚至比何玉说的更加直白。冬至心满意足地起身告辞，不忘再三感谢，这才捧着剑回到宿舍。临走前，龙身对冬至说， 大楼顶层开辟了一个单独的练习场，有结界护着，可以去那里练习，其他地方都不可以练。去的时候叫上看潮生他们。 这里是闹市区，以特管局里藏龙卧虎的能耐，要是大家动不动就来个术法，估计方圆十里早就荒草不生了。由于受到偶像的激励，冬至小朋友回到宿舍之后还一口气做了一套国考真题，背了几回符文才洗漱换衣服躺下去睡觉。结果也不知道是大脑皮层太过兴奋，还是考试将近有点紧张，他翻来覆去了很久才入睡，还做了一个诡异的梦。梦中冬至已经通过笔试，顺利进入了面试阶段，眼前坐着几位面试官，其中一位就是龙身。冬至一手捏符，一手持剑， 正在考官面前尝试引出天雷，结果符着火了之后，非但没有往上飘，反倒落在了地上，变成了一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。梦中的自己面对着龙身， 龙君，这是我给您变的女朋友，您看能过关吗？ 龙身满意点头，起身走来，却没有去抱大美女，而是抱住了自己，然后摸摸自己的头发，捏捏自己的脸，对其他看不清面目的面试官说， 不错，面试高分通过。 冬至一脸懵逼，想要挣脱对方的怀抱。 不，你弄错了，那个美女才是给你的，我不是啊。 被冬至变出来的大美女朝面试官们鞠躬道谢，冬至则一把被打横抱起，龙身低头朝他邪魅一笑， 你不用考试，回去帮我暖床。 不要啊！ 冬至大惊失色，想到自己复习了大半年，背了无数考点，结果却被自己变出来的人给顶替了，又急又气，大声喊起来， 我要考试啊！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